在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日之际，人民军军人、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连日前往平壤国际文化会馆参观反帝阶级教育主题美术展会。这里展出的美术作品都控诉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和阶级敌人跨年代和世纪给我国人民强加莫大不幸和痛苦的弥天大罪。